好是为了爱，努力狠得过大西洋，感觉却让我莫名其妙的荒唐。结局不用再讲，我翻出了墨镜戴上，不要再背诵着天使旅行箱。